黑白一样，黑夜一难眠，不知有缘生不见。天空也潮湿的瓶子，把手袋泼满了香水，把明天堆着，我要飞过天际，记得这人飞驰。

这首歌曾经让很多人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部电视剧里深深入戏，这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星刘雅丽带来的一首《你你你为了爱情》。这个歌手本人我们并不熟悉，但是这首歌应该算是非常当红了吧，所以也选在我们的大牌主打歌里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一首老歌，它本来是邓丽君的作品，可是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来自于一路走来都让人颇为感动的刘德华。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有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不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不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笑与脸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这夜色